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扬恩圭玛姆巴索戈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衷心祝愿朝鲜人民争取繁荣强盛，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向金正恩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